密码错误。等等，这个时间，这是 六年后。 我叫李宇征，一觉醒来，19岁的我穿越到了六年后，成为了25岁的我。我内心是极度抗拒的，因为我家里多了一名不知名爱人。可19岁的我已经有了一名认定的爱人，沈瑜，并且我坚信，我是不会变心的。我是你什么人？ 老公。 咱俩在一起多久了？ 2年。 操！ 所以我至少在2年前就把沈瑜给弄丢了。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这位不知名爱人来说有些不公平，但跟19岁的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于是我对这位现任说：“分手吧。” 我说：“李宇征，你这事儿办的确实欠考虑。” 考虑什么？我考虑。 不把季行辰给我哄回来，你就别进这个家门了。 哦，原来他叫季行辰。 你就算不记得他了，你也不能这样对他。 我操，你们到底是谁兄弟？ 陈哥，你别生他的气，宇征现在情况特殊，可能有些不太认人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6年后亲朋好友怎么偏心成这样了？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但是当我准备联系小鱼寻求真相时，我却经常能在梦里梦到被我单方面分手的季行辰。 李宇征，如果你真的是穿越来的，那你没资格替他跟我说分，我会等他回来。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忘记了我，我会想办法帮你想起一切，我不想过后我们都后悔。1个月，我等他1个月。李宇征，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吗？你为什么会忘记我？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 李宇征，我只有你了。 梦里的他很委屈，很难过，而我也能感觉到我对他有着至死方休的心动。这1个月来，我一直很抗拒了解季行辰和6年后的我之间的感情，但我渐渐发现25岁的我好像真的很爱他。可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季行辰却不愿意要我了。 李宇征，我们分手了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 不，不行。季行辰，我想重新追求你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虽然我仍不愿成为25岁的我，但如果那是我未来的样子，是被季行辰喜欢的样子，我可以改变。我会学着像他，我学东西很快，这次不会让你等太久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陈哥，你尝尝。 我不吃，拿走。你又在折腾什么？ 网上说咽炎喝冰糖雪梨水会有缓解，我学着煮一下，明早带给你。陈哥，我可以跟你睡吗？ 你要睡床还是睡我？ 你接受我的追求吗？ 不。 哥，陈哥， 晨晨，季星辰， 陈哥， 季星辰， 晨晨， 季星辰， 晨晨。 你伤在记忆区， 意思是我是因为脑子撞坏了所以失忆了？ 颅内损伤造成的颅内出血，淤积的血块没有被正常的吸收，产生了病变，具体情况还需要再做筛查。 大夫说点我能听懂的。 就是说你的脑袋大概率要开刀。 Hello, 帅哥，一个人，认识一下。我叫李宇征，10岁19，虚岁25，身高191，体重158。我妈落水，我爸回去救。会洗衣，会做饭，铺床单，无不良嗜好，不抽烟，少喝酒，脾气对你可以很好，活好又粘人。房产证、车产证、公司股权都可以写你名。未婚，我还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已经心有所属，我喜欢的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季星辰。 我喜欢你吗？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。 我爱你。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的现代纯爱有声剧《穿越后我追妻火葬场了》，作者暧昧三季，欢迎收听。